嗱，各位，而家咧就係夜晚黑十點半，咁咧我咧就喺呢個天后嘅興發街、清風街一間叫做陪著你走甜品。咁啊，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咧，大家記住啦，佢有一個叫做抗催淚煙茶。咁啊，成分咧就係、是、由呢個嘅沙參、百合、麥冬、菊花、甘草、冬桑葉。咁咧就係、是、吸得催淚煙多嘅香港人咧，因為已經發咗成超過10,000發啦。咁所以咧就記住呢、這個係陪著你走甜品嘅一個名物。咁大家見到我前面咧，哇，犀利啦！呢個就係最出名嘅叫做仙草白。八寶，咁呢個咧就係、是、叫做銀杏雪耳圓肉，呢、這個大家都知啦，話見到真係好想食啦，就係、是、芒果 waffle， 呢個係原味 cream brulee， 呢個咧就係、是、叫做死啦 Oreo 綿綿冰，咁咧就係、是、我叫曬咁多樣啦，咁大家記住呢、這個興發街、清風街。嘅陪著你走甜品有80多樣嘢食嘅，其實食完之後包你可以咧，每個月每一晚嚟咧都有唔同嘅甜品。大家記住啦，夜晚黑咧就開到12點嘅呢度。咁啊食完飯出面天后嘅電器道咧好多食肆咧，串燒啊、泰國菜乜都有。咁食完之後咧，最好就行過嚟，由天后地鐵站過嚟3分鐘，記住。陪著你走甜品。 今晚找到沈旭輝上來，各位支持我們節目，剛才講過我們轉數快的號碼是26296640，另外 PayMe 是67311717，請各位踴躍捐款支持我們，出錢出力，你也可以在 YouTube 裡面或者是 Facebook 裡 share 我們的節目，越多人 share 我們的訊息，我們的 idea 就可以傳開去，城寨就可以繼續生存下去。今天沈旭輝剛才你說過就說現在在選之後的形勢就說應該善用資源，善用資源剛才你提到的就是除了政府資源就是他們有人工出有津貼的，另外呢就是說一個配對基金，其實在之外咧，仲有一樣嘢，而家經常有人提就是、黃色經濟圈呢樣嘢啦嚇。咁即係黃色經濟圈咧，你估個作用有幾大咧？喺香港而家呢個環境， 我都要先申報先嘅，即係我真係唔好識一啲好即係某啲，即係每人都有自己嘅專長啦。我始終係國際關係嘅人，所以我都係講我識嘅嘢啦。 我讀得世事全部都 connect together 嘅。 唔係咁，即係真係有專家，即係經濟學家有自己嘅睇法。但我咁演繹，其實成個 roadmap 係點樣咧？即係你見到香港，如果正如頭先我哋咁講啦，成個 campaign 嗰個目標就係話 at least 個最大公約數啦，就係、是、即係去揾翻香港嗰、那個真正嘅自治出嚟咁樣。即係如果呢個最大目標嘅話，咁你點樣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咧？即係呢個五大訴求，我演繹就係呢個咁嘅目標。所以你有個上限下限的，你看到條街的 momentum， 大家不希望我散水，無論用什麼方式 sustain 的 momentum， 這個是那個下限，就是不散水了。但你那個叫升級有個上限，你去到一個即係極度暴力啊，變咗 terrorism 啊，咁你冇曬國際 support， 咁呢個又係另一種嘅散水嚟嘅。咁呢個上限啦、下限啦，另外有一條線就係所謂國際線啦。呢個係保障緊即係北京唔會用過激嘅手法去處理成個局面。咁因為你好誇張嘅鎮壓啦，係會令到承受即時嘅制裁。咁呢個係一個幾大嘅 uncertainty。咁所以國際線一個主要嘅目標係制約咗一啲極端嘅政權嘅行為。跟住頭先你講嗰個經濟就係另一條線，就係呢一邊，即係你有上限下限啦，左邊右邊，其實右邊就係咁樣。你喺中間呢個咁樣嘅 momentum， 你可以 sustain 3-5年所謂持久戰嚇。咁樣嘅同時你就要建設嘅嘛，即係你唔係淨係一個叫做膠着嘅狀態。咁你建設緊啲乜嘢咧？就係呢一邊嘅嘢啦。咁呢一邊嘅嘢就係包括咗。幾嚿啦，我心目中一嚿就是一個叫經濟體啦 ，eventually 點樣可以 sustain 自己嚇？另一嚿就是一個全球香港人的 network， 呢個好重要。今次我哋見到嗰個 scheme， 其中一個我覺得又係最 觸動嘅，就係話你將香港人呢個身份，唔單止喺香港呢個地方好明顯咁強化，亦都聯繫咗好多海外嘅香港人。咁呢個係一個叫做即係遊散香港人的概念，在幾年前是不存在的，基本上。但現在我們覺得在美國的、英國的、日本的、歐洲的香港人在這個 case 的、聯結是很令人感動。而這個感動之後，你不只是完的嘛，你慢慢怎樣將它變成一個實體呢？如果你一個經濟圈那個重要性，就是你減低了對這個政權和對大企業的依賴，你都可以自力更生的。即譬如說你去罷工，你不需要擔心你老闆是不是炒你的，因為你是 more detached from 那個 establishment， 這個是一個 achievement， 即也是距離那個目標是近了一步。另一方面，如果你有一個叫全球的香港人的 network， 慢慢它可以 consolidate 變成一些實體的，即係你有冇一個實體嘅地方，你一件事啦。起碼呢個網絡係變咗個實體嘅。咁呢個亦都係你加強咗海外對你嘅支援。咁所以個大方向就係咁樣，上下左右中間一個 momentum。咁再答翻你個問題啦。咁你話個經濟圈本身有冇用？咁入邊有冇用？有分好多個 layers 嘅。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坊間最叫最原始嘅方式啦，就是你揀黃店、藍店幫襯。或者你的老闆是不是自己人，是不是支持他，這個是比較原始的做法，也都是一定是這樣 start 的，因為你最起始你一定要自己發自內心有一個認同。但是純粹是這樣是不 sustainable 的，坦白說，因為第一你不可能純粹因為這一間是黃店，跟住你無了期，但是超難吃的，你都是會執笠的，因為到最後你一定要滿足，去到最後你都要回到市場的規律。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說，如果你全部都是很細一間一間，那你怎樣令到他們做一個整體，始終都是要走這一步的。那這個是現在有一個 deadlock。 一方面大家 很 appreciate 沒有大台的 system， 因為你有很多避免了以前很多的漏雜，但是去到某些時候很多資源也都是重複了，特別牽涉到經濟這個問題。我自己都在頗多那些討論這方面黃色經濟圈的 TG 的 groups， 那經常就是這個量，其實大家都 feel 到是要某種 coordination，但係都唔希望有嗰個傳統大台嘅出現，咁中間就要考個功夫啦，即係純粹係一個秘書處咁樣，點樣可以令到啲資源唔好重疊，但係又大家 retain 緊大家完全獨立自主。咁所以我諗第一個 stage 一定係比較混沌、比較原始個狀態，而呢樣嘢係有危機嘅，即係個 momentum 唔易 sustain 啦，唔易做得大，個 scalability 係有限。咁但係你過咗呢個 stage， 我哋就可以諗更多嘅嘢，特別係有資訊科技個結合咧，其實係容易。即跳了一個 step 是比以前容易很多，譬如說我的朋友整現在坊間都頗多這些 apps 去講緊，你都是講緊飯票，但你的飯票就有一個 QR code， 跟住你有一個 prepayment 的 system， 那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可以不只是幫襯這一間黃店，你就可以一籃子這樣買一堆的飯票，跟住就 用 app pay 了它，跟住就 pay。 但是重點不只是說你買預先即健身那些禮券，而你整個 prepayment 的 system 其實是一個即現金流的系統來的，即你買了1000元的飯票，你可以即全部兑現，亦都可以不吃的，那你那個錢那你自然就流出去了。其實你開始了這個現金流的 system 之後，很多東西可以變出來了，因為你慢慢其實那個 microfinance 的概念都是這樣。我們記得幾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孟加拉那位尤老師，他就是推廣這個 microfinance。咁我哋以前就話呢啲咁嘅第三世界地方，你先至需要行呢一種啦，即係模式銀行啊，好方便借貸啊，少錢可以。但係而家其實唔係嘅喎，其實香港你都可以推到呢個概念，因為你就係前線嘅朋友嘅時候，就係需要比較少嘅資源，佢先可以滾動。咁慢慢呢個咁嘅資源你滾動咗之後，你自然就會標咗一個即係民間嘅 microfinance 嘅 system。咁呢個第二個 stage 啦。跟住你再上一步啦，你如果有咗比較大嘅現金流之後，咁你嗰啲樣嘢 eventually 可以結合嘅。咁我舉一個實質嘅例子啦，譬如話黃維基先生嗰個 HKTV More， 咁呢一嚿嘢係好有趣嘅案例嚟嘅。你嗰時有冇做過 HKTV？ 冇，我冇做過。 呢個係一個電視台，因為衍生出嚟就變咗一個網上嘅超市。咁就而家唔係點拍戲啦。咁但係呢個網上嘅超市，佢入邊係一個好完善嘅 ecosystem。你衣食住行，你乜嘢都可以喺嗰度賣。咁慢慢佢仲有自己個代幣。咁呢個就係下一個 stage。你點樣將你人生衣食住行，你都可以依附喺一個經濟圈嗰度。咁你 構成了這種結構性的依賴，基本上你就回不到出來的。即老實現在你買書，我很久沒有實體書店，我都是 去 Amazon 或者去博客。這個這樣的依賴就改變了人的生活習慣，就不是一間一間去找，變成是一個 one stop 的一個 chain。那你再下一個 stage， 剛才我們說過它都有它的代幣，其實現在很多朋友都在研究即是 Bitcoin、Cryptocurrency 這些，那這個就不是習近平那種由上而下的所謂 crypto， 這個完全 defeat 了本身那個purpose 嘅，其實你成個虛擬貨幣，佢哋行內就會好 exciting 關於呢樣嘢啦，因為係相對唔受中央監管啦，係自己標緊自己個貨幣生態鏈等等。咁甚至係咪以後好多交易就可以咁樣做咧？咁樣做嘅話，係咪可以避開啲税咧？咁係咪唔需要再俾税一個你唔中意嘅政府咧？咁甚至你去一個新嘅地方，係咪都可以咁樣發展？當然呢啲好天馬行空，咁但係呢個就係下一個 stage。再下一個 stage 就是這樣。那你當你想完這些東西之後，你再終極的一步，如果你 eventually 你有一個經濟體自己是 sustainable 的，跟著你裡面有很多交易的，那你再是不是一定在這個地方就已經是次要了，因為你將很多你本身有的資源是已經 detach 出來了。那這個就是整個 roadmap， 所以現在你看到是一些很細微的，未必是很成功的，但是如果你 with 一個很長遠的 vision in mind， 那我又覺得是有些希望。那當然大家都是 brainstorm， 那當然希望走到那一步。 我想回應你剛才提出來的 proposal， 不過回應之前呢，我要講講你們不要再罵我經常在看電話，其實我在看你們的留言而已，無端我搬部這麼大的東西出來看，現在個個都看手機的了，即 你們不要誤會我不尊重你，也都不尊重沈教授，其實我是在看留言的。 喂，被人罵口正常，不要不上心， 不是，即次次都說其實我是在看你留言，我一會兒會找一些留言會讀的。那個你剛才提出是一個一個 idea， brainstorming idea 啦。不過咧，我都唔識做生意嘅人。我首先諗到就話，呢種黃色經濟圈咧，會唔會停留喺淨係個零售行業？此其一。此其二咧，就話係中小企。OK。第三就話咧，其實大集團咧，佢哋個考慮實在太多啦，佢個利益太過千絲萬縷啦。咁佢係唔會 join 嘅。亦都唔好介意，係冇辦法嘅。同埋喺金融界，而家啲即係嗰啲重嘅金融機構咧，我好懷疑佢哋真係會唔會再，因為佢哋咧係揾食咧係無遠弗屆嘅。咁啊就唔好阻住人哋揾食啦。啊，我亦都唔介意，真係為咗揾食嗰啲人咧就唔開聲，即係唔開聲嘅。OK， 我最介意啲人咧真係信咧呢個藍絲嗰度嗰啲嘅啫。你又點睇咧？嚇，即係我覺得好像停留在一個零售行業和中小企嘅啫。 因為即係我唔好擅長講嘢，咁啊頭先我可能都稍微 cover 過少少啦，所以我諗頭先你講頭嗰兩點，我應該頭先我第一 拍 深刻又講過少少。咁我諗我清晰少少， 想再表述 一下，因為我唔係好即係大家都係 brainstorm 當中啦。即係你話係咪純粹係叫批發零售？因為你最開始你 minimal 咁 start， 你一定係最方便，你一定係買嘢食呢個咁嘅飯票嘅 system。咁但係正頭先咁講咧，將佢變咗一個prepayments， 你成個 system 嗰個飯票就唔一定係飯啦，你仲可以換第二啲嘢，譬如話我買咗$10,000嘅代票，咁你可以嚟買買衫買鞋，亦都可以買呢個旅行社咩一日遊嘅票。咁其實呢個就已經係無所不包，你係將你平時啲食住行你都可以擺喺入邊。譬如我哋啲朋友搞香港導賞團嚇，咁佢都叫黃色導賞團啦，即係唔係駕部嗰只，你。咁你自己都有咁嘅 coupon， 你可以揀咗去食飯，跟住你 one stop 去行一條本土特色嘅路線，咁跟住你可以買啲紀念品。咁其實全部都係一個 system， 咁所以我相信慢慢佢一定要完善到呢一紮嘅。咁你第二個問題話係咪淨係小店咧？正如頭先咁講啦，又係你最起始嘅時候一定係咁樣去 build 嘅，因為佢哋先至有咁嘅需求。其實咁去到某個規模，你一定要 scalable， 咁你就要 engage 到類似頭先我哋講 HKTV Mall 呢個規模嘅，你先至可以有個 ecosystem 咁樣去 build 咯。咁你第三個問題就係、是，咁佢哋 join 唔 join 咧？呢個就係、是唔係一個問題嚟㗎，我理解，因為你 join 唔 join 唔係話你現成嘅大機構匯豐係咪加入你黃點咁，呢個冇意思㗎嘛。你頭先我哋講你成個黃色經濟圈，你做乜嘢個目標唔係話我純粹要 punish 你或者我要支持你，咁樣係唔 sustainable 嘅。你嗰個目標你係應該要 detach 大家平時嗰個 reliance from 一啲你控制唔到嘅事情啊嘛。即係你平時講無論你話叫自治、獨立什麼東西都好，你嗰個精髓係你點樣喺即係21世紀盡量去。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人都很簡單的、你很多很抽象的概念、對我們這些相對 practical 的人來說，其實最重要 ask for 啲乜嘢，我哋希望生活得隨心所欲，唔好有咁多枷鎖。我哋追求緊一啲嘅 missions， 但係呢樣嘢點樣去即係擺出喺落地嘅層面咧？就係咁樣，所以話呢個黃色經濟圈唔係話我哋淨係要支持你、懲罰你。我諗嗰個終極嘅目標就係話，我哋要希望可以 detach from 一啲我哋控制唔到嘅比較龐大嘅企業或者係政府嘅控制。咁譬如話，我哋有一個文章係咁樣提過一個概念咯，我哋叫 corporatism。即係話香港功能組別係一個好典型嘅怪胎嚟嘅。咁以前係意大利墨索里尼 kind of 原創，佢就係話通過一個法西斯政權 engage 各行各業，揾佢哋嘅代表出嚟。咁其實佢係 co-op 咗呢啲代表啦。咁變咗你喺嗰個業界嗰度，你都係要 in line with 佢嘅嘢。咁我哋講翻國泰嘅例子就係咁樣啦。即係當而家中國嘅政權，你以前係相對 relax 嘅，即係你國泰工會可以好強，呢樣你可以自己講咩都得。但係今次呢幾個月我哋見到嗰個 constraint 係越嚟越大。因為你通過經濟的施壓，令到你前線員工都不能夠講嘢，有可能俾人炒 咗好多。 咁呢個就係而家一個咁樣嘅 model 啦。咁你點樣去打破呢個 model？ 你唔係將而家嘅國泰航空或者匯豐銀行擺咗喺呢個黃色經濟圈嗰度嘛？嗱，應該標咁樣嘅圈，令到你相對能夠唔受佢哋嘅壓抑，你都可以生存得到。咁呢個先係嗰個真體。咁所以你話係咪需要佢哋嘅 join？ 我諗係呢個係一啲本末倒置。本身你希望就建立一嚿嘢可以 counter 到佢哋嘅存在，咁嗰個圈你先至係成形。 亦都係咧，係自給自足嘅。你講開國泰航空公司咧，令我諗起一樣嘢。今次呢幾個月嘅反送中運動咧，以至到後來叫做逆權運動，咁咧即係我會叫佢做咧爭取民主運動五大訴求咧，離唔開係人民作主嘅要求，其實亦都係好卑微嘅要求。喺呢個運動裏邊咧，阿沈旭輝都提過咧，其實最香港最 hurt 嘅呢樣嘢咧，就係國泰航空公司被打擊，國泰同埋港鐵咧。其實是香港曾經是很成功的企業的。在回歸之前呢，這個港鐵即是當時叫做地鐵，它那個即人事管理方式是成為 MBA 教科書裏面的 case study 的MBA 課程 case study 的，不過俱往矣。咁今次嘅運動裏面咧，這個中共政權係打擊國泰航空公司，佢對香港造成嗰個傷害都係真係好大嘅。咁但係咧，我唔知呢個有關方面啦，林鄭政府好，中共政府或者呢個中聯辦好咧，有啲唔能夠量化嘅，即係香港市民嘅睇法咧，唔知佢掌唔掌握到啊？因為國泰航空公司咧，嗰啲飛機師啊，即係本地訓練出嚟啲飛機師啊，以及咧啲空姐咧，其實香港人係好羨慕嘅。咁而家你要打擊嗰啲飛機師、空姐咧，其實好多人條氣就好唔順。嗱，呢個此其一啦。第二件事咧就話咧，阿健啊，你可唔可以 show 有張照片，就啲醫生被捕嗰張照片出嚟？你而家睇到呢張照片，就喺理大出邊咧，一批義務嘅醫護人員，包括醫生、護士，係被捕反綁咗佢嘅。咁呢樣嘢咧，造成香港人嘅反感係相當之大噶啦。而家你見到啲醫生、護士被反感啦，長期以嚟咧，醫生同埋護士喺香港嘅地位都係好高嘅。我唔知道有冇人做過 survey 啦，即係好多人咧覺得佢哋係即係值得 admire 一個行業有。咁你而家將呢啲人咧就反綁佢，唔單止令到啲醫生咧，我所理解係大部分醫生護士都唔老禮你特區政府嘅，唔老禮差人嘅。第二，香港普通市民其實都好反感、好失望。醫生原來你啲差人係可以咁樣捉佢，而第三就話其實你捉醫生護士咧係違反咗日內瓦公約嘅，裏邊規定係非戰鬥人員，呢啲絕對唔係戰鬥人員，呢啲係扶死救傷嘅人咧，你係要善待佢哋嘅。咁呢啲咁嘅因素，再加阿健仔啊，仲有一張呢個速龍拉咗阿婆 ，OK。呢速龍係警察精鋭部隊由飛虎隊啊、機場特警啊同埋反恐部隊組抽調出嚟嘅。拉過我估呢個婆冇八十都有七十九歲啦，係咪先？呢啲咁嘅反感啊，我造成咧好多人咧係去支持今次非建制派嘅議員嚟嘅，即係候選人嚟嘅。 我諗我哋即係我認同，當然我哋會反感，你見到相片或者係見到一啲圖像嘅表述。 是會有情緒的反應的、嗯、但是在那個即係我諗喺每一個點樣講，從現象看本質。頭先嗰三個 cases 個本質係有啲唔同嘅，咁我哋可以分別睇一睇先會咁樣啦。空姐嗰、那個其實我諗佢重點唔係叫針對機師或空姐，本身係講緊頭先我哋講嗰個所謂 corporatism 嗰個 format。北京希望用呢個機會，其實係加強對大企業嘅控制。咁因為你大企業控制咗之後，你小企業其實生存更加難。其實黃店也好，藍店也好，其實你中小企本身係有個特定嘅結構。呢、這個結構就係話，你本身你係要靠比較由下而上嘅方式先可以生存啦，唔係由上而下咁樣玩財技啊嘛。咁、嗯、北京而家係希望好牢牢咁樣去掌控咗玩財技呢一種大企業。 嗯， 咁你用咗譬如國泰，佢因為你一定要飛內地啦，你唔可以咩？咁你就更加少 bargaining power。咁呢個係第一個層面，通過呢個咁嘅危機，加強對大企業嘅掌控，逼佢哋買廣告、投成，跟住如果係股價喐到佢嘅話，順便收購埋。咁呢個係第一個戰線嚟嘅。咁但係你話對醫生呢一類嘅行業咧，呢個係另一條戰線嚟嘅，我哋嘅理解。 嗯、 因為喺即係用翻北京嘅術語啦，回歸之後佢一定係一直係 look for 所謂嘅二次回歸。咁咩意思呢？即係佢認為而家回歸咗掌控緊大局嘅人，傳統嘅精英全部都卡到唔係自己人嚟嘅。所以你見到譬如《環球時報》也好，即係內地嘅輿論啦，佢批評嘅對象係無所不包嘅、公務員啊、醫生、律師、會計師，跟住法官、教授、傳媒、網媒，基本上任何人。除了警察，咁其實咩意思就係話佢發現咗傳統嘅精英其實唔係 in line with 今時今日中國呢一套啊嘛。咁、所以話你針對住醫生、律師，其實就係 part of 呢一環啦。希望佢唔係想 engage 佢哋，其實反而想加強一啲壓力，促進業界嗰個洗牌。如果你話事情平復曬之後，呢一個係好令人擔心，即係你有好多嘢可以做啦。北京經常都講翻啊，以前殖民時代係點樣？佢所謂嘅殖民時代唔係我成長嗰個時代，即係我嗰啲叫九十年代成長。佢嗰個殖民時代其實成日都講到五十年代英國點樣，六十年代咁就係講到你要做個政治嘅 vetting 個政治部，你講嘢唔啱聽可以唔俾你教書，跟住可以唔俾佢份工你。即係呢一個係佢眼中一個以前英國成功之道，而 which 我哋係完全唔認同嘅。咁但係話如果佢真係跟呢一套嘅話，咁有咩後果呢？佢第一件事一定係針對傳統嘅精英階層啦，佢要去 revoke 成個精英階層。咁呢個係頭先你講第二張相嗰個結構，有咁樣嘅含義嘅。第三張相呢個更加有趣，針對住位婆婆啊。咁呢個係我哋學術上成日都會用一個 term 咧 ，indiscriminative， 因為你喺傳統嗰個人道主義上邊，你有啲人係。即係富裕係應該保護，呢個係日內行協定，大家都知道。咁、通常去到呢啲 cases， 當你咁無差別嘅時候，由十零歲、十一二歲去到八十歲，都係受到同樣嘅對待嘅時候咧，咁呢個係本身 imply 咗呢個政權，特別係執法當局，即係警察啦，係行緊另一條嘅路線咯。所以頭先你講緊三張相，其實我諗你揀得好好嘅，就係分別佢 represent 咗三個唔同嘅 structure。咁呢三個 structure 都係我哋唔想見到未來香港係咁樣。咁所以大家嗰個 resistance 先至覺得係咁 convincing。 嗱，你唔想見到啫，你有反應啫，好多香港市民有反應嘅。咁但係咧，有些人反覆地提不要美化暴徒，暴徒的暴行、OK? 我聽過不少人說一定不是單位數，是 dozens 這樣說，即是暴徒扔汽油彈、OK? 暴徒破壞交通燈，暴徒燒地鐵，暴徒呢拆曬啲嘢，暴徒亦都是射箭，我從來沒有欣賞過的，即是你大家知道我呢，就是你可以話我和你飛嘅 ，so what？OK，、okay? 我唔欣賞依啲嘢，亦都好多人對依啲嘢反感。咁但係咧，當你頭先睇到依啲相嘅時候咧，你就更反感。同埋有一樣嘢咧，我真係 catch 實在太多大家都知道嘅咧，就係呢個防暴隊咧，即係有人咁計啊，睇到咧係好中意捉女仔。OK， 嗱，又或者依啲事係不政治不正確，但係我都講出嚟其實拉女仔同埋拉男仔係有分別嘅，個社會個化個客嗰啲人個心裏邊啊，好多我哋麻甩佬都好同情，哇！大佬你個女仔咁樣打法，同埋最經典的一樣，有一日應該大概個幾兩個禮拜前嘅，喺中環嗰個交易廣場嗰條行人天橋，有個女仔咧係示威者嚟、抗爭者嚟嘅，有個行過嘅打胎男人係捉住咗佢，係交俾防暴隊嘅。嗱，呢個鏡頭啊，其實我好心酸嘅，即係最弊三角洋口聯想能力啦，呢個就係 associate conditioning。OK， 我立即想起以前的漢奸部隊的抗戰時期，捉啲女仔是交給皇軍享受。但是點解呢個啲藍絲睇到或者親共人士睇到即係冇反應？我真係好奇怪，點解佢哋咁 indifferent to the suffering？ 因為我想即係我哋個 training 都係即係你係傳媒出身啦，即係我係讀 social science。 我知道你好難，你理性啊。 我哋比較講求即係想有個 structure 嘅 framework。如果唔係，我哋好難去研究一啲我哋唔認識嘅 details。咁所以我諗頭先我哋講緊幾個 context 都可以嘗試將佢 put into 一啲嘅 framework。咁實第一個我哋講緊即係咪暴力嘅問題咧？即係我覺得就唔應該係話因為呢邊更暴力，呢邊又冇咁暴力，咁所以接受。咁呢一個唔係一個好嘅類比嚟，因為始終每一件事都有佢嘅源頭啦。我通常會咁樣去演繹嘅，即係同翻啲外國朋友去解釋點解香港嘅朋友而家係叫相對接受咗呢種行為咧。其實呢個係源自一個制度，喺我哋睇翻係成個反送中運動第一次就係6月9號啦嗰個遊行啦，咁跟住就照去啦，咁跟住應該係sorry， 但係六月十二號咧，就又係過條標啦。 係啦， 咁過條標嗰日咧，就係好激烈嘅衝突啦。咁其實你根據嗰陣時嘅 standard， 嗰一嘢都幾暴力嘅。咁但係你見到616咧，係有更加多人行出嚟嘅。咁呢個係一個好 symbolic 嘅遊行嚟嘅 ，which imply 咗呢200萬人其實佢係 endorse 緊用呢個手法，因為佢哋eventually 係達到咗呢個和理非達唔到嘅目標啊嘛。咁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嘅。點解佢哋會 endorse 呢個行為？就因為本身以前制度容許嘅方式，你都 exhausted 所有嘅 measures， 你都唔能夠達成呢個目標。咁呢個 imply 住有一種制度嘅暴力喺入邊。咁而相對於一個制度嘅暴力，喺街頭上用呢個方式去爭取，當其時係有200萬人嘅 endorsement 同埋一個認受。而呢一點係重要過我哋好 argue 呢個鏡頭係咪過分咗啊？係咪咩成？咁咧永遠都好主觀嘅。但我哋需要將佢 put into 一個system， 咁我諗相對客觀解釋緊點解香港嘅朋友而家係行緊呢個路線。咁第二點你話到將佢即係針對女仔，咁當然你觀感上咁梗係 figure 唔係㗎， 大家會覺得 多男仔被捕多過女仔嘅嚇。 咁但係 嗰個 呢個係 impressionistic 啊嘛，即係你經常都會批評一啲特別藍絲嘅前輩成日傳一啲 fake news 啊改圖咁樣，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都有個清晰嘅認知，我哋見到好多女性就變成為 victims， 因為我哋真係會同情佢啦。咁呢個係人嘅視像嘅偏見，但係 actual 嗰個 figures 唔係完全，即係我諗係唔係同我哋睇一個數字成正比，一定係有一個 bias 嘅。咁呢個因為圖像傳訊就有呢一個嘅效果啦。咁第三點話點解有好多藍絲嘅朋友係冇係 indifference 嗰個反應？呢個就係完全兩種價值觀嘅問題。但係其實人有冇可能去到一種絕對嘅價值觀咧？我相信係冇嘅。我哋以前教書啦，特別係講。我記得以前講呢個咩福山嗰個 The End of History 入邊，佢強調人性係同時間都有兩種嘅元素，一種係你每一個人某啲時候你都想超越，你想成功，你想爭取上游，想考第一。但係同一時間，你都有另一個元素，你又想乖乖地啊聽話，因為你會攰啦，所謂平等 equal 咗佢。咁每一個人你都同時有呢一兩面嘅。咁其實黃藍每一個人心裏邊，你都有某一種嘅 elements， 你睇下係咪可以激發到你嗰一面。咁而家好多藍絲嘅朋友就激發咗嗰一面去到 extreme 啦。咁但係其實每一個人心底裏係咪都會有少少咁嘅情結咧？呢、這個就係嗰個福山所講嗰個人性呢兩種。咁我諗而家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話點樣令到呢一邊嘅朋友將佢另外嗰一面都激發翻出嚟。咁我哋個社會咪向呢一邊去崇拜咯。咁就會比我哋經常去淨係批評話呢班人冇人性啊，咁就會即係 constructive 一啲啦。咁我都相信人性本身無善無惡嘅，大家係有同樣嘅 nature， 點樣可以令到佢哋翻去一個我哋覺得比較健康正面嘅社會？呢、這個都係我哋共同嘅責任咯。 嗱，公平啲咁講咧，我認識啲藍絲咧，其實佢哋係好人，都係好人嚟嘅。但係喺政治問題上，我唔知點解有咁大分別。咁至於點解有咁大分別咧，可能仲有好多因素嘅。我哋喺最後一節裏邊討論一下。嗱，記得我哋嘅轉數快嘅 number 係26296640 ，PayMe 咧係6731。1717，多謝沈國輝，我哋翻嚟再傾過。 打邊爐最緊要係乜嘢？湯底？唔係。 是牛肉。最重要是什么？汤底不是，是牛肉。 好吃的，好吃的。